拥抱大香港主义，香港地，香港人做主持。大香港早晨，香港早晨，香港早晨。 翻嚟大香港早晨第二節嘅時間，咁樣咧，今節咧就講咩咧？其實咧就講下啲，我覺得係花邊嘢，係似花邊嘢，有啲似依個娛樂新聞嘅，我覺得。 你想取笑佢？ 唔係好笑，因為咧嗱講下講馮檢基話想就出就係選呢個九西補選嘅咁樣，咁就咁啊，之前我哋都講過啦，咁而家你叫做DQ 咗啲議員咁樣各樣，咁你梗係會有人補選㗎啦，咁補選之後，咁但係加啲泛民嗰啲就梗係好忙碌㗎啦，係咪先？好忙碌，咁就咪又亦都唔會有咩所謂特別嘅所謂嘅抗爭出現啦，咁樣，咁基本上啲泛民係落見佢哋被 DQ 可以說。 佢哋而家努力地開始準備緊補選啦，擺街站啦。 係啦，咁亦都即係根本就如果你講補選嗰 part 就係其實已經係有好多所謂政治人物啊都走出嚟有講過話啊有意參選呢個補選咁樣，咁樣咧九西嚟講咧就啲報紙有寫清楚㗎啦，就話哦民建聯有兩個啦，咁費事讀名啦，工聯聯咧就工聯會就黃國興，咁民主黨咧就有個袁海文。跟住民協咧就有馮檢基，同埋民協仲有個何啟明，咁咧都有喺公開講過咧，就話有意參選嘅。咁依扎頭先講嗰扎人咧，都係話參選要九西補選嘅。OK， 咁另外就新東嗰度啦，新東咧就依個范國威啦，當然有嚇聽聞 説已經出一早未 DQ 已經做緊街站啦。 聞説係咁啊，聞説係咁啊，我自己未親眼見過。跟住咧，另外就工聯會嘅鄧家彪，同埋有個講過鄭家富都有個話曾經講。讲过出嚟咧，就话有意参选补选嘅呢个新界东咁样，咁呢个就唔算系新闻啦。咁但系咧就啊，明报又特别去做下呢个冯检基啊。咁因为冯检基咧，其实而家都喺度俾人讲话佢自己走出嚟参选各样，但系明报咧系，我觉得咧佢系特别招呼啊冯检基嘅。 点解咧？ 因为佢除咗咧一篇报道话冯检基积极考慮選九西之外咧，就仲有一篇咧叫做專欄啦，你先知嘅專欄啦，咁就係其實全民協內部爭位火藥未濃喎、啊，咁樣咁你講曬裏邊嗰啲所謂幾大巨頭喺度鬥爭啊咁樣，咁咧但係馮檢基咧就本身有已經俾人有呢個問題咧，就問佢喂你究竟係咪出嚟選啊各樣嘢，咁佢自己咧就喺琴日咧喺商台嗰個節目之後咧有走出嚟搏咪再重申一次，我哋聽下馮檢基講咩先。 民協因為今個月咧就要開會大啦，同埋進行改選嘅，咁所以其實我哋相當多嘅時間咧都係擺咗呢個內部嘅改選個工作上面。咁當然因為仲有兩三個禮拜咧就要改選咧，而家即現任嘅中常委或者中委咧，覺得未係時候去做一個決定，因為下一屆出嚟嘅人咧，可能同今一屆有唔同咧，咁可能個結論都未必一樣嘅咁，所以都係會睇今個月尾嗰、那個改選之後，然後再俾新一屆去討論處理呢個問題啦。但我又覺得作為一個政黨咧，特別自己一個強項嘅區九龍西咧，即係民協喺呢度做咗成三十幾年嘅工作，即係我又睇唔到民協點解唔積極考慮。點解響一個九西嘅選舉上面係冇民協參與？民協自己本身內部有一個嘅所謂初選嘅機制，即係我係做一個嘅結果，我將兩個嘅成績咧加起嚟咧，就揾出我哋所謂初選嘅結果啦。我係積極考慮中。 你自己積極冇考慮中？呢個意見有冇向黨內嘅黨表達過？ 係有嘅。 嗱，咁頭先咧，馮檢基咧嗰個博威咧，你見到最，但當然佢多次重申咧，就話民協本身做咗幾廿年嘅九西工作啊，係嘛？咁就就冇理由唔去參選嘅，係嘛？咁但佢講明三十幾年，咁嘅意思係邊個咧？意思即係佢自己啫喎。 因為其他嗰啲所謂何啟明嘅，即係同黨啊，同黨係民協啊，或者莫家行，其實都冇依個咁嘅工作嘅年資嘅，即係地區工作嘅年資嘅。咁即係主要係講佢自己 ，OK。咁所以咧就係冇理由唔出嚟參選 ，OK。咁另外最尾見到記者追問個問題咧，就係話喂，咁你黨內嗰度有共識未㗎？係咪已經傾咗？跟住佢就話，你見到佢延遲咗誒， 即刻 有嘅，有諗下究竟點答咧？有。據明報特別招呼嚟嘅專欄咧，即係民協內部爭位火藥未濃咧 ，OK， 就聲稱咧係冇嘅 ，OK， 冇收到啊馮檢基係喺冇喺黨內裏邊咧有一個所謂嘅共識咧，就自己走出嚟咧去講話會參與個補選 ，OK， 咁而裏邊而家講嘅所謂火藥未濃係點樣火藥未發咧？就係講緊嗱，就包括呢、這個何啟明啦，同埋前主席呢個莫家嫻。同埋馮檢基都係有意出選呢個九西補選，咁而呢、這個一個民協已經係三條友上幹補選啦，OK， 想參選啦，咁而裏面咧佢哋各話黨內咧就各有支持啊 ，OK， 咁所以咧你聽到佢講啦，要改要佢哋黨內又唔知點樣改選各樣啊咁樣，咁呢、這個我唔知佢內部嘅制度啦，但係睇嚟似係一個 過選， 係啊，通過呢個改選各樣咧去。爭邊個話事嘅，或者邊個出選嘅一個契機咯，我諗係一個好重要環節咯，我相信係。跟住咧，好啦，跟住你就就話民協咧對九西咧呢個補選虎視眈眈嘅，有核心成員咧就話咧馮檢基咧事前。未有向黨透露意向，嗱唔聲唔聲啊話佢，跟住咧該黨咧目前咧正係埋手喺個黨內換屆工作，冇討論過補選嘅話題 ，OK？ 聲稱咧係從呢個傳媒得悉消息嘅，即係咧啲黨內朋友咧都話係 都唔知發生咩， 係聽到傳媒講阿馮檢基講咗嚟講，哦原來呢條冇你， 唔係咁你都要聽清楚頭先個記者嘅問題咁問嘅，即係佢唔係問佢話你黨內有冇共識係邊一個出選，咁佢問。問阿馮檢基個問題，其實問你有冇同個黨黨內嘅黨員啦，去溝通過咧？咁佢講黨員啫，咁可能係嗰日做下嘢，咁去食啱茶，同阿譚國橋咁啊，阿橋仔問佢：喂，大佬選唔選啊？補選喎、啊，跟住都好喎，選啦，點解唔選啊？ 咁咪叫講咗啦。 咁譚國橋黨員嚟噶嘛？咁佢又同佢講過，咁咪當佢諗，哎有講過嘅，我同阿橋仔講過嘅呢件事。 系啦， 乔仔又冇谂住出嚟选喎， 系啦，交唔到棒俾佢嘛，上次。 咁佢话有党员啊，明言呢个冯检基咧不适合当下嘅政治趋势嘅，就未能迎合不少市民期望呢个议会有新面孔嘅潮流。OK， 呢个 即系个意思就系话咧，党里边咧有啲下一代咧就嫌佢老咁解。 系啊，即系所谓即系佢嗰啲下一代都系四廿几岁噶啦，讲紧起码。 点知啊？点知啊？你睇谭国桥 系啦， 六廿岁都系咁啊。 谭国桥走出嚟同你讲时代革命 啦，咁咧呢个新即系咧佢啊就因此就希望未来一段日子咧就可以游说阿冯检基咧为新人去抬轿，咁佢觉得咧自己呢个效果咧系最好嘅，民协嘅胜算咧亦都最高喺一个咁嘅情况底下嗱，但系冯检基就唔系咁认为啦，冯检基就话咧嗱，而家睇落去咧就系呢、這个因为而家立法会选咗出嚟嘅结果，亦都之后立法会出现嘅事端。咁咧就認為咧，大眾咧其實覺得咧，年青嘅力量咧就唔能夠全面嚇、啊，大概嘅意思係咁啦 ，OK。咁咧就所以咧，其實咧就希望咧就可以有啲所謂有老資格、資深嘅議員入翻去立法會，就同年青嘅力量咧就相劍合璧。 但係佢馮檢基自己係屢戰屢敗嗰啲嚟 嘅，咁咧就可以產到一個最好嘅效果啦。呢、這個就是馮檢基嘅講法啦。咁即係嗱老鬼嗱， 咁係咪應該再老啲啊？喬仔去啊？ 唔係，我覺得依個其實係好認好阿譚仔應該好認同嘅。 受有 譚仔係應該好認同嘅，譚仔覺得呢啲係嘛？呢啲咁嘅呢啲咁嘅廢柴唔掂啊！而家後生仔係啱啱啊！你要唔要同阿馮檢基咁講咧？譚仔， 嗱你又唔好咁樣屈我， 冇話屈你， 係咪先？啊，你講到好似我同佢好熟咁樣， 我覺得係啊，唔識咩？我揾過去做訪問㗎，馮檢基知， 好似係喎， 幾 nice 㗎！佢就算唔肯做訪問都好有禮貌，咁遠距離㗎， 咁樣嘅 係啊，都唔錯㗎，禮貌方面啦，我講咁啊，咁啊，依個就係叫做一個所謂。 民協的一個內部鬥爭啦。咁你見得到其實區區一個咁嘅議席啫，係嘛？咁啊，淨係一個黨已經喺度爭到奔頭啦。咁而家講法係點咧？而家講法所謂泛民嘅講法咧，就期望緊呢個民主動力啊，就會搞呢、這個初選 ，OK？ 就會頭先講過一紮所謂有意參選嘅人啦，咁啊想搞個初選，咁啊期待咧就明年咧就盡快搞初選啦。但係呢個初選，馮檢基都有提過嘅，馮檢基有提過就係話嗱，初選咧佢個人嚟講都好贊成嘅。咁、咧，但系就希望一个公平公正吓，嗰啲咧又系嗰啲公平公正公开，能够彻底。 佢输咗就唔公平啦。 能够彻底嗱，依句嗱，依句系后话啦。OK， 但系佢嗰个讲法就系能够彻底反映到九西选民嘅意向，咁样先叫做公平公正。 咁但系佢之前系选新西嘅喎。 啊，咁依个而家佢话俾听。佢要回歸翻基本啊嘛， 回歸翻佢做咗卅年，係 咪先？民協做咗幾廿年九西，係咪深水埗邊個唔識啊？馮檢基阿基哥啫，係咪先？係咪先？你話咁而家所以即係而家你見一個咁啊，阿馮檢基對於個初選咧就有個咁嘅評價啦，或者咁嘅要求啦。咁啊其實依句咁嘅講法，即係我覺得就係等於阿譚姐嗰個講法啦，就係你唔係你贏就唔公平嘅，睇依個勢。是不是 我不知道他用什麼去 determine， 就算他們三個走去初選，我都不知道究竟用什麼去 determine 究竟誰贏。 他自己其實你不是，如果你所謂初選，我剛才說的就是泛民的初選，那你就很難，我不知道他會不會奇怪到這樣，一個政黨擺三條飛出來就是在初選中，如果這樣的話就真的精彩了樣。但是問題是其實從馮檢基剛才的博咪裡面已經透露了他覺得怎樣才叫公平，因為喂你數雲那麼多個所謂有意參選的泛民政黨，誰在九西做事做最久先？誰啊？不是民貼咯，是不是？不是我基哥咯，沒理由啊！如果你那個初選不是我出，咁就肯定你唔能夠反映到九西嘅民意啦，係咪先？ 跟住然之後就同你講，喺九西出現嗰啲人咧，就並不是九西嘅選民嚟嘅，咁樣諸如此類啦。 諸如此類，咁依個就係其中一個叫做，我覺得都係一個化變啦。而家叫經過梁油依個事件，其實有少少承接翻上一次嗰、那個。喂，講真，你話而家馮檢基啲咩老鬼？即係唔係話老唔老鬼啦，就尤其是你即係佢會用呢種講法，我想最主要想講就係話，喂新嘅經過選舉之後，新嘅所謂新面孔或者新資歷淺啲嘅議員，佢哋未必能夠就嗰個做得好好，咁就需要一啲資歷深嘅就去輔助啊，或者相結合璧啊，呢啲咩講法？喂，你諗翻之前同佢一路都唔係咁講噶嘛，就算你民協自己都唔係咁講噶嘛， 條仔出嚟都係， 係咪先？你都係換，雖然你嗰個換嗰係一個都係一條老柴，但係你都係換一個新面孔，但係新面孔就冇講錯啊。系咪桥仔本身唔系好认得噶嘛？系咪先？咁都叫做新面孔啊？系咪先？喂，你就算你之前你哋自己党里边都系咁讲，而家个讲法就唔同啦。点解可以咁讲咧？点解可以咁样自打嘴巴，或者点解可以够僵咁样讲翻出嚟咧？喂，唔系梁油系咩咧？系咪先？就系因为梁油个事情，系咪先？咁你就所有而家嗰啲 所有后生仔冇鬼 用，所有后生仔都变咗系废柴咯，系咪先？ 系啊。 咁我觉得我就邓太博唔抵啊，咁赖埋佢啊，咁样无啦啦赖埋佢， 唔系 佢 即刻赖话老， 即刻掹一掹条摊，我都卅岁噶啦，唔后生噶，唔后生， 我都过十年届三十啦，咁样讲 啊。系啊， 系嘛？咁就即系依个就系梁油产生出嚟嗰个成个观感啦，大家就对呢啲中年嘅力量咧，就即系本身自己中年人咧，其實退本來咧就係嗰個怯咗啲噶啦，而家個勢咧就唔係啦，而家就退突翻個頭出嚟，嗱都話我哋係我哋啲老鬼，係我哋中年人啊， 中流砥柱， 先有料嚟噶啦，你哋識啲咩？咁但係你又真係冇辦法，我結果出嚟就係成班新嘅，或者而家你叫做滴咗你出嚟嘅嗰兩件新嘅年輕嘅都係。完全奶塌狀態係咪先？咁你所以你咪唔怪得變咗人哋咁樣講。咁你泛民初選嗰樣，咁你係咪又有一個機制叫做可以令大家滿意咧？我就十分誠意嘅， 我哋十分誠意，即係究竟會唔會真係有到個初選，大家叫岌頭哦咁樣做啦，咁樣跟住你知佢哋最終嘅雷動啦，係咪先？佢哋自己雷動翻自己啲人係咪？咁除咗呢個就即係講起呢個所謂中年力量啦，咁阿戴耀廷又有新鮮文章 嘅中力量啊， 係 戴耀廷嘅題目係叫做中年中產中誠 站 呢個 brand 嗰個開印號中力量山印號抗爭。中力量啊！ 即系嗰个成机食咗个字啊，就要集中力量咁样食咗个中字， 中力量 咁样，仲中力量喺度括住添。 即系一个题咧有四个中字嘅，即系入中出党一样咁啊，好似咁啊个集中力量咁就系呢个所谓佢有个新 term。你知戴耀廷篇文即系写文好多时都系咁嘅。 佢哋好中意自己創作一啲詞彙出嚟， 係啦，係啦，就好似就即係好勁咁樣，好勁嘅，有個新鮮睇法咁樣。實在個新鮮睇法，呢個所謂中力量係一個乜嘢嘅睇法咧？咁咧就係佢其實講緊就選嗰個選委個結果 ，OK， 講個選委結果。咁啊，大概講法就係咁啦，就話嗱，而家呢個從結束咗呢個特首選舉委員會嘅選舉結果嚟睇咧，我哋看到咧。一股新嘅民主，我忍唔到笑。一股新嘅民主力量形成咗啦，我称之为中力量。O K， 你系咪唔明白？ 呢个中力， 你系咪唔明白佢个咩咧？ 中字。 跟住，因为选举制度嘅结构，呢次选举呢佢又叫做选举啦，呢个所谓特首选委嘅选举啦，就系竞争最大嘅咧，就系、是。多个专业界别，包括法律界啦、医疗医学界啦、教育界啦、高等教育界啦、卫生服务界啦、公务界啦、会界啦，数晒出嚟 ，OK。跟住之后，除咗法律界咧，民主派咧系民主派嘅重镇之外咧，民主派过去啊，从未喺其他界别嗰个选委咧就得到议席嘅吓， 即系未试过全取。 系啦， 系啦，即系可能净系赢少少嘅啫。咁今次咧好多即系佢 list 咗嘅一啲界别咧都系全取30席啊，诸如此类嘅。咁好多报章都有报道啦，又讲到话咩300多席啊，好威威咁啊。咁佢又走出嚟讲就系话咧，哇喺今次咧就系大胜一样啊，喺呢一个选委嗰度。咁佢就讲到话啦，嗱佢自己讲啊，佢就话啦呢个民主胜利啊，就为香港嘅民主运动带嚟咗一啲启示。咁啊，即系话咧佢自己都亦都觉得呢一个系一个胜利咁话啦。咁佢就讲到话咧呢啲界别嗰啲选民咧，大多数都系专业人士咁计啦，嗰啲全部都系专业界别嚟噶嘛。咁啊，佢就系话啦，咁嗰啲就算系界别里边咧比较年轻嘅成员咧，都系中年或者接近中年啊。咁即系你讲晒啦，大佬廿几岁都接近中年嘅国家。 我想问下中年嘅定义系乜嘢咧？其实 嗱，中年定义我当佢35岁啦。咁你接近中年咪即系25岁咯？ 系啊，我系中年啦，我系中年。你都想讲呢句嘅，跟住咧继续啦。 即系呢间房里面系得汤姆一个系中年嘅。 系，跟住 我哋其他全部系接近中年。 我想快啲飞走呢段，也是中年或者接近中年。从收入看咧，都系中产阶级啦。OK， 食晒啲中嘅礼，中年中产。OK， 咁就有呢个咁嘅十中力量。OK， 咁啊胜出嘅民主派嘅队伍嘅得票咧，不少嘅大幅抛嚟建制派。OK， 讲到巴巴拜拜咁啦，跟住去到咧，从呢啲现象可以见到咧，香港社会中嘅中力量嘅特性，那个特性系乜嘢咧？就系、是、包括咗香港社会中嘅中年人、中产阶级同埋政治上支持民主较中间温和嘅人。 中间派， 即系中庸之道啦，想讲系嘛，可能巴闭咁样系嘛，即系乱鸠鸠鸠。跟住年青人咧是香港嘅未来，咁呢啲中年人咧就是、香港现在香港社会各个阶层嘅层面啊，现在咧都系由中年人直接负责具体操作嘅，你讲得好啱啊！中产阶级咧系成熟嘅资本主义，呢啲乱噏，呢啲费事噏你啲。好啦，跟住就第二段就讲啦，与轻力量嘅互补不足。嗱，呢个同冯检基咧就系、是。嗰只同出一轍嘅可以話係 OK， 即係佢嗰個輕力量係乜鳩咧？咁啊，即係講緊話年輕人嘅力量咁話。咁咧嗱，即係我哋超快速咁講啦，簡單啲嚟講，佢後邊咧就批評啲年輕人，就嘅意思就係話咧，之前咧就好多年輕人走出嚟咧，又夢想又成啦，又諸如此類，又抗爭啦咁樣。跟住佢就話啦，嗱，嗰啲後生仔咧就雖然好有 energy， 就又好有衝勁，咁但係咧喺思慮及堅持度咧就稍嫌不足。咁佢就話呢，現在嗰啲中力量能夠冒起，即係簡單啲講嗰啲中坑啊，就呢正好同呢個後生仔又互補不足，咁呢先至令到個民主力量更加強大喎。咁佢就話啦， 当然不能够忘记那经年累月而累拥有丰富经验和智慧的掌力量，即是再老一点那些老坑啦。咁只要将三股民主力量好好整合起来呢，咁呢总有一日呢能够有民主自治啦，诸如此类。 有篇文作咗三个 term 出嚟。 我觉得 OK。 力量、中力量同埋轻力量。 咁 Q 多力量，戴耀廷系咪睇咗 Star War 呢最近。啱啱睇完 Star War。咁我喺諗到巧喎，力量喎果然有咁样。咁你即係戴耀廷呢篇文就第一样嘢，即係如果从政即係叫做政途啲去讲啦，政途啲去讲就係你好明显就係你觉得呢个选委好冇问题啦，係咪先？呢个所谓小圈子选举呀， 佢简直係 endorse 咗呢个功能咗呢个专业界别嘅组别啦。 即係直头用民主嘅胜利嚟到形容呢个所谓呢啲好多唔同专业界别嘅选委呢啲咁嘅小圈子就大胜啦，泛民大胜，咁用民主嘅胜利嚟形容啦。咁从而亦都讲到话呢个中产中力量係咪呢、这个中产阶级中年人中力量就好巴闭，系嘛？正咧就系香港呢个需要嘅力量，要同呢个轻力量互补不足。喂，咁即系呢个亦都系头先嗰个状况啫嘛。你而家你入咗立法会就系呢两条谋，你加仲有噶。其实你罗冠聪嗰啲未出嚟俾人撩啫嘛，你都迟下唔会。跟住你就系话你刘小丽呢啲啦，刘小丽其实都算中力量嘅，讲真。 都系中年啊。 不过佢未必系中产。佢未必係中產， 唔係佢係佢本身都教書都人工都幾好， 即係符合戴耀廷嗰個要求嗰個講法， 佢兩層樓喎， 係嘛？ 兩層樓喎， 咁符合戴耀廷嗰個界別喎，所謂中力量嘅界別喎， 應該 係即係講你就係你依扎咁嘅所謂年青嘅力量，即係廢到咁啦，就你變咗而家戴耀廷也好，馮檢基也好，都可以走翻出嚟同你講。喂，你想当初你諗返之前啦，唔係好耐嘅咋，年几两年，呢啲全部都係龟缩㗎嘢喎。呢啲咁嘅叫食古不化嘅老坑，係全部都要龟缩㗎，係叫做怯咗㗎，怯咗你而家所谓新生代嘅力量㗎。 即所以又要而家佢而家又咁大口气，又係多得良有所致啦。即係佢先至可以咁合理咁樣去講呢個輕力量，需要呢個中力量同佢互補不足咁樣樣。 即係佢簡單啲嚟講，就係話咧，而家出到嚟個結果就係、是，都話你啲後生仔冇撚用噶啦，係仲唔係我翻出嚟嘅時候咁樣走翻出嚟同你講咯。 所以我睇到嗰樣嘢咧，其實嘅泛民啦、戴耀廷啦呢一班人啦，佢其實做緊嘅係乜嘢？佢想做埋膽仔，你做嗰份啫。呢个咁嘅即系佢呢个咁嘅中力量咧，你当佢未形成一个实质嘅实体啦，但系佢其实系想做一个仇友联出嚟啊嘛。 而呢个就系新嘅大台咯。 呢个就系新嘅大台，佢想重新即系用翻同一班人啦，戴耀廷啦、民主党啦、苹果日报啦、民协乜嘢都好啦，即系老嘅一班老嘅老泛民啦。你讲紧再老嘅老力量嗰啲死鸠咗啦，唔讲噶啦。所谓佢哋讲嘅中力量，就系原本你哋呢班僆仔未出嚟之前嘅泛民啫嘛，然之后佢咪贴住呢一个选委会嘅选举嘅结果啦，就讲到自己声势好大啦，讲到现在议会里面年轻嘅力量即系嗰几个啦，有几咁不堪，系几咁需要一啲中生代出嚟领导佢哋咧。其实底里就系讲紧仇友联，我要起一个我嘅仇友联啦，抢埋淡仔嘅饭碗， 骑劫我， 俾你去做啦，骑劫你啦。但系我哋。睇到個狀況就係我哋根本就冇任何方法可以阻止到佢做呢件事，而大勢無論大勢局勢，唔同嘅外在勢力，共產黨包括中聯辦，包括港澳辦乜嘢都好啦，嘅配合啦，唯一睇到嘅一個趨勢就係佢呢股呢佢而家口裡面講緊嘅中力量，亦即係老泛民啦，老我哋之前見到嘅泛民係會攞翻呢支民主嘅大旗喺度揈下揈下， 必咗啦， 係必然啊！ 即係我覺得佢哋直頭係。喺佢即係篇文咧冇咁樣寫嘅啫，但我覺得佢哋嗰啲平時嗰啲講話嗰樣，咪就係、是、好似講話你買幾多部 iPhone， 你買幾多 iPad， 買幾多部電腦，佢咪就係、是、咯？你睇啲後生仔點樣使錢啊？真係唔應該啊！即係喂，就係、是、用呢啲講法噶啦。佢哋平時跟住你咪另外個同嗰啲自己佢哋圈子嗰啲咁成扎嗰啲咁嘅媽媽輩啊、爸爸輩啊，咪就係、是、咯。嗱，啲後生仔真係唔得噶。 你睇下，哇，咁樣使百幾萬，即係百幾萬買埋啲咁嘅嘢，就有乜為啊？咁樣，喂，啲資料可能唔準確嘅，但係就係你已經形成咗個勢啦嘛。你冇 Q 用㗎啦，而家你成班你話俾大，你係咪俾泛民攞翻嗰個大台？佢哋已經係攞咗啦，而家係建立緊另一個新大台，係嘛？即係唔好俾人唔好話講翻就係之前嗰啲真係紛擾啊！唉，真係紛擾啦！而家我哋可以安靜安定翻個大局啦。 所以話咧，青年新政喺呢個破壞力嗰方面真係好犀利啦。佢哋唔單止係敗壞咗本土個牌頭，佢哋仲可以敗壞埋後生仔個牌頭。而家你只要一講起啲咩本土啊、後生仔啊、年輕人啊，跟住大家咧自然咧就會 connect 咗去青年新政嗰度噶啦。跟住就喺度哇，係啲後生仔嗱，你睇下。就選到個議員，咪就係咁咯，係嘛？你基本上你出到家一定會聽到啲人喺度講緊啊，講嗰個嘛，講支那嗰個嘛，跟住然之後咧又喺度亂咁買嘢啊，又買酒啊，又公仔啊，又剩，跟住然之後琴日又出埋報道啦，又講佢哋又喺度買 iPhone 啊剩、嗯。大家見到呢啲嘢嘅時候咧，即係雖然係可能好片面啦，咁但係自然地都會即係令到大家對佢哋嬲咗啊嘛。咁所以從而地即係就會自然聯繫埋所有即係掛住本土啊、年輕少少有一啲相關字眼 connect 住嘅嗰一啲嘅人。都会被相关地受到牵连咯。 睇下几时咧有机会，就系话你啲所谓新嘅民主即系叫年青嘅，可能咁样讲啦，清正嗰啲人啦，或者本民前啲人啦，我觉得咧紧有啲可能冇乜出嚟个抛头露面嗰啲咧，但系又系隶属嗰啲组织，可能咧就会悄悄地过咗泛民呢啲档口。 正常啊，都會噶。喂，你睇下之前嗰個陳澤濤， 係 咪合咗落去泛民嗰個 IT 界別嗰、那個， 跟住咧 喺合組名單去選咯。 跟住咁佢哋會收呢啲人嘅，收咗之後咁咪完全 proof 咗佢哋係啱嘅咯。 咁我哋一早都講咗，即係我以我哋嘅立場都一早覺得，即係清正呢啲其實都係新泛民嚟嘅，即係我哋從來都冇當過佢係本土噶啦，只不過係外界嘅形象會認為佢係本土啫。但係以我哋嚟講，我哋一早知佢純粹係一個新嘅形式嘅泛民啫嘛。咁而家咪壯大翻， 你又咁老定啊？ 咪壯大翻呢個舊嘅呢啲中年中產泛民咁咯。 咁頭呢兩次咧都係講呢啲咁嘅所謂陰為良由產生出嚟呢啲咁嘅局面啦，咁都十分之苦悶嘅講到。我哋第三節講下其他嘢。